这是唐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对一百四十三首，剧对。老即刻，倒有白风景，春儿才开枪，西有落花枝，烟水流水香。爱梦向山路，清流踏折灯，休养每百日，才会解疑心。永别，所有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